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东北军装甲部队配备有法国生产的轻型坦克，但大多在918事变中被日军俘虏，只有部分战车被带入关内，成为装甲兵学校的重要装备。 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弥漫着武器至上的观点，除兵工厂自造装备以外，还大量从国外采购先进装备，因此有些装备在918事变中被缴获以后，连日军也大吃一惊。例如，日军在东北军仓库中发现过航空毒气弹。根据史料记载，东北军的确有储存和使用毒气弹这类化学武器的记录。1927年10月3日，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军轻取重镇涿州，奉军反攻，展开了3个月的围城战。或许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奉军竟然公然使用毒气弹攻城，并请记者观摩。可惜由于对风向的掌握不足，这次攻击偷鸡不成蚀把米，没能拿下涿州不说，反而给奉军自己造成一定损失。918以后未闻东北军再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推测其全部储备都在沈阳陷落时为日军所获。918事变，东北军最终抱不抵抗主义退入关内，大好河山3000万同胞沦陷敌手。那么在东北的部队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在918事变中，由于飞行员都在休假，来不及将飞机启动撤离或组织抵抗，东北空军全军覆没，200架飞机全部落入敌手。实际上，日军后来大量使用缴获东北空军的飞机与义勇军和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这些飞机在当时世界处于先进水平，而且种类齐全，颇成系列。 所以当笔者在日军留下的资料中目睹少帅丢下的武器装备时，简直有扼腕之痛。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把。在本文所附照片上，可以看到东北军丢失的武器装备。除了大炮，东北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被日军完全俘获。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918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以外，大多开门击道，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由远东克鲁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东北军奉天兵工厂堪称当时中国最先进和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这一工厂的建立凝聚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人心血。1922年4月，张作霖在直奉大战中败北，痛定思痛，决心大办兵工企业，改善部队装备。张作霖接受张学良建议，将原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重新规划设立枪、炮弹、炮等三厂，由丹麦商家文德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里敦尔弥驻场指导安装，于库房西侧修筑站台，铺设铁轨，火车可直通厂内。此后1926年至1928年再次扩建，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有机器8000余部。由于其几任督办杨雨婷、韩林春、臧世义等均用人得当，该厂发展得很快，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918事变前已经能够量产17式65轻机枪、13式79重机枪。占领该兵工厂以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以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火炮生产车间为背景摄影留念。为了取得918事变的主动权，日军在谋划过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日本本土调来了两门240毫米重榴弹炮，参加对北大营的攻击。而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最大口径的重炮不过150毫米。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少帅迟迟未予批复，所以尚未行动，918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2亿8000多万元的俸票和大洋，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这种结果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彭德怀元帅那句著名的“宰卖爷田不心疼”。但是东北军在918事变中遗弃的武器还远远不止兵工厂所丢失的这些。看一看日军留下的照片，足以令人触目惊心。看到这些精良的装备未经抵抗 就落入日军之手，令金人不禁浩叹。尽管1931年中日在战略对比上差距甚大，但于东北局部，无论装备还是兵力，可见中方都不落下风。在锦州、江桥等地战斗中还曾经占过上风，这种情况下却被吓得全面采取不抵抗政策，实在是令人深感耻辱的事情。这里唯一的亮点是918之后，大批兵工厂工人不甘为虎作伥，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撤往关内。其中有一批人员最后竟然和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取得联系，他们携带工具撤退到第11军的根据地七星喇子，成为该军所建立的兵工厂中的骨干力量。在这座兵工厂中，他们依靠有限的设备能够自己发电，并利用水力驱动机床，制造出了大量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装备供给抗联部队，使七星喇子兵工厂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最成功的兵工企业。但仍然忍不住叹息，有这些装备就算打不过，也可以拼一个玉石俱焚吧。就算没有玉石俱焚的勇气，至少把他们销毁，不至于资敌吧。要是这些装备落在真正打鬼子的队伍手中，难道当年的东北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吗？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东北沦陷之时，文武官员纷纷降敌，其中四名高级官员被称为伪满高官的四巨头。这四个人是曾经任张学良讲武堂老师的西洽、张作霖的把兄弟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黑省警备司令代省长马占山，还有一人就是臧世义。他们进入伪满政权的经历各不相同。张景惠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低劣，在918前已被东北军集团半弃用，918事变以后面对日军拉拢欣喜若狂，成为最早的铁杆汉奸之一。西洽奉命镇守吉林，由于其一贯亲日，918事变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亲到吉林说服，使其欣然投敌。马占山是著名抗日将领，1932年2月在日军压迫下试图假投降保持实力，但为日军识破，于是骗取一批物资以后，4月再举义旗，成为黑省早期抵抗的中流砥柱。在这些汉奸中，臧世义应该算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投敌大有不得已之处。臧世义1885年至1956年，字凤九，原籍山东诸城，生于辽宁沈阳，早年追随孙烈臣，后受张作霖及张学良赏识，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臧世义是中国旧官僚中罕见的出色人物。东北易帜以后，他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财政金融改革，对此后东北的稳定贡献良多。有可贵者，臧一生经手钱财无数，自己却两袖清风，在奉系集团中堪称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实在看不过去了，觉得堂堂一省之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世义购置了一套房子。 918事变中，臧被俘以后成为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日本战败以后被苏联红军关押，后引渡回国，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9月21日，《圣经时报》大篇幅报道一消息，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氏议事，臧氏颇是赞成，一指奉张学良令留守沈阳的臧世义赞成日军攻占奉天的行动。实际上，臧对日本人态度十分坚决。就在第二天，即9月22日，日本宪兵拘禁了臧世义、教育厅长金玉璧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臧为人深沉练达，在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他是东北军在关外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紧张局势之下，臧为主谋，瞒天过海，诈称张作霖仅仅负伤，哄骗日本方面等待张学良入审，并且暗中整军待旦，准备在日军有所行动时坚决迎击。当时笔者的祖父在小河沿医院一带住，东北军就有军官便衣在那里视察地形，显然是准备必要时不惜和日军一战。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张学良才平安出关，完成易帜，中国得以统一。918事变前，臧准确判断日军即将起信，曾多次向张学良告警，所获回答为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世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出的谕电，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巡视，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切实注意为要。有鉴于此，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918事变发生，臧世义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一面流泪令荣臻等离开奉天南下以图反攻，一面表示自己守土有责不肯离去，试图与日方周旋争取保住东北。臧随即被日军挟持，成为第一个被俘的中国省级大员。面对日军，臧曾经冒死不屈，与日寇周旋40余日。臧母也为深明大义之人，为他送物品时暗藏鸦片，以为劝子自尽。但臧最终没有吃下母亲送来的鸦片，选择了屈服，出任伪职。这一举动被视为变节，遭到万人唾骂。但张学良晚年提到，臧出任伪职既非本心，也暗怀心事。他一方面以联省自治相抗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一方面秘密派人给张学良送信，近臣收复东北的方略和自己为内应的决心。但此时张学良身心两病，无心归附，臧之苦心遂翻成画饼。后来溥仪看出了臧的用心，为了增强和日本人争夺权力的基础，在日人压力下放弃郑孝胥，同时要求任命臧为国务总理。而日本方面对臧也早有警觉，遂强行推出亲日的张景惠。自此臧被排斥出东北伪政权核心，并受到监视。他选择随波逐流，直到日本投降，自己作为伪满战犯被捕，亦无辩解之意。前半生清正廉洁，一心为国，后半生被判汉奸，辩无可辩。或许臧世义的心里惭愧与寒冷已经无可复加，臧世义的汉奸之名此生难洗。但是 从他身上或许也会引发一声感慨。国家做得好些，哪来的那么多汉奸呢？张学良将军曾亲口说过，是我负了臧世义。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东北军入关之后，一路华北、华中、西北，屡次陷于内战的漩涡，但恢复故土的决心却越发炽烈。战死在反攻东北路上的刘贵武将军就是其中的典型。刘贵武将军其名被记住的更多原因是在西安事变中执行了捉蒋的命令。说起来，西安事变因为抗日而起，但令人气闷的是，因为抗战中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颇受歧视，特别是参加捉蒋行动的军官对蒋的报复心存疑虑。参与此役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被迫投日的颇不少，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岳就是其中典型。此外，孙明九、殷德田、苗建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祥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然而在这些将领中，最直接的捉蒋部队指挥官却在此后的抗战中战死沙场，而且死得相当刚烈。这个将军就是本文的主角白凤祥的部下骑六师骑兵十八团团长刘贵武。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刘贵武身上发生了哪些传奇故事？西安事变中刘贵武又是如何执行捉蒋命令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八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